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4集。魏无羡看到温宁的模样，几乎要被笑死了。温宁一脸惭愧地猛擦泥巴，谁知魏无羡忽然发现温宁双手沾血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温宁道：“ 哦，没事。” 蓝忘机道：“血腥。”魏无羡这才注意到，温宁身上确实散发着一股血腥味儿，心中咯噔一下。温宁连忙摆手道：“ 不是血腥，不不，是血腥，不过不是活人的血腥。” 魏无羡道：“不是活人的？你跟什么东西斗过吗？”温宁带魏无羡他们前行一段路，来到了一片野林，林中有二三十个新鲜的土坟，一旁还有个挖了一半的坑，坑旁还有一堆尸体。之所以是堆而不是聚，因为这些尸体都已经七零八落了。魏无羡上前观看，有的残臂断肢还在五指张合，有的头颅牙关仍在一开一合发出滋滋的磨牙声，已经尸变了。魏无羡道：“你这打得挺碎的呀。” 温宁道：“不打得这么碎，他们还要去咬人，根本无法制止，一路上都是这样的凶尸。” 一路上？你一路上都赶在我们前面把这些东西解决了吗？温宁讷讷点头，他识别同类的能力比活人强，范围也比活人广。若是如此，难怪魏无羡他们一路过来都风平浪静了。魏无羡还奇怪，不是说现在有大批凶尸在朝夷陵聚集吗？为何他们没有遇见半只？原来都被温宁抢先扫平障碍了。魏无羡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跟在我们后面的？”蓝忘机道：“金鳞台。”魏无羡看向温宁，蓝忘机说道：“那日众家修士拦截厮杀，他助了一臂之力。”魏无羡叹道：“我不是让你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先什么都别管吗？”温宁苦笑道：“ 可是公子，我能藏到哪里去呢？” 从前温宁还有可以回去的地方，还有其他可以追随的人，但如今在这世上，除了魏无羡，所有人对他而言都无比的陌生。沉默片刻，魏无羡站起身来，拍拍衣襟下摆的灰尘道：“埋了吧。”温宁连忙点头，继续挖那个挖了一半的坑。蓝忘机抽出碧尘，剑气一出，泥土飞扬，地上被劈开了一道裂缝。魏无羡道：“韩光君，你也来挖坟吗？”蓝忘机一回头，刚要说话，就见温宁站在他身后，努力提着僵化的嘴角，挤出一个笑容：“ 蓝公子，要帮忙吗？我这边挖好了。” 蓝忘机看了看温宁身后，一排排的土坑黑洞洞，堆起的土堆又高又齐整。温宁维持着笑容补充道：“ 我经常干这种事，有经验。快。” 至于究竟是谁让他经常干这种事的，不言而喻。沉默片刻，蓝忘机道：“ 不必，你去帮。” 一句未完，蓝忘机忽然发现魏无羡根本就没有动，一直蹲在旁边围观。魏无羡刚才离开农舍时顺手抱了个瓜，现在似乎正在思索怎么切开。见了蓝忘机审视的目光，魏无羡说道：“ 韩光君，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我这不是手里没东西，灵力又低吗？术业有专攻，这是真的。挖坟温宁最快，我们不如讨论一下怎么吃这个瓜， 碧晨挖了坟土，暂时应该不能用了。你们谁身上还有多余的刀啊剑呀什么的吗？ 温宁摇头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带。 魏无羡道，韩光君，那个随便是不是带在你身上？ 蓝忘机无语，最终他还是从乾坤袖中抽出了随便。 魏无羡一手抄瓜，一手抄剑，挽了个剑花，刷刷的把小西瓜切成了八瓣，切完就蹲在地上，一边吃瓜一边围观他们勤勤恳恳地挖坟。那边的温宁在一炷香之内挖出了一排大小完全一致的坑，一边把被他打散的尸体放进去，一边道， 诸位十分抱歉，你们的尸体我已经分不清楚谁是谁的了，如果有埋错了的还望不要见怪。 吃完这个瓜，埋完了剩余的尸体，魏无羡和蓝忘机继续出发。几日后，二人抵达夷陵一个小镇，乱葬岗就在这个小镇前方不到十里处。虽然不知道那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们，可魏无羡能预感出来，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可是蓝忘机就在他身边，步履沉稳，目光淡然。魏无羡原本就不怎么有危机感，看着这样一个人，更是无论如何都紧张不起来。在夷陵小镇上穿行，满耳乡音，神清气爽，亲切无比。明明不买东西，却总忍不住开口用本地话和街边商贩搭讪。念到心满意足，这才转过身来道， 韩光君，你记得这个镇子吧？ 蓝忘机浅浅颔首说道， 记得。就知道你记性肯定比我好，就在这个镇上咱们以前遇到过一次， 刚巧碰上你来夷陵夜猎，我说要请你吃饭，这个也记得不？ 记得， 不过很惭愧，最后还是你付的账。魏无羡盘腿坐在驴子上，边晃悠边状似漫不经心的道， 说起来，韩光君，你有没有归隐的打算呢？ 蓝忘机微微一顿，似乎思索了一下。魏无羡趁热打铁道， 有没有想到归隐之后做什么？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说道，尚未想到。魏无羡心道， 没想到正好，我帮你想好了。 魏无羡要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清水秀之地，建一座大房子，可以顺便帮蓝忘机建一栋在隔壁，每天两菜一汤，当然最好是蓝忘机做饭，不然就只能吃他做的了，账最好也交给蓝忘机管。魏无羡甚至眼前浮现出蓝忘机穿着粗布衣服，胸口膝盖打着补丁，面无表情地坐在一张手工木桌边，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数钱的模样，数完了之后再扛着锄头出去干活，而他就干什么？魏无羡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自己该干什么。人说柴米油盐织布耕田，地有人种了，那么就只剩下织布。想想自己翘着二郎腿坐在织布机前抖腿的模样，那真是瘆得慌，还是让他去扛锄头吧，叫蓝忘机织布比较合适。白日里打鱼种地，晚上提剑出去夜猎斩妖除魔，过腻了再假装根本没有归隐这回事，重新入世也是一样的。但是果然还是差个小的。蓝忘机忽然道， 小什么？ 魏无羡啊，魏无羡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句又说出来了，立即正色道， 我说小苹果差个小伙伴。 小苹果扭头用力吐了一口唾沫，魏无羡拍了他的驴头一掌，拉着他的两只长耳笑了两声，却忽然笑不出来了。不因为别的，只因为 魏无羡还想起来了，当年他倒是真的带着个小朋友的，若是好好活到如今也有十几岁了。乱葬岗坐落于夷陵群山深处，人说乱葬岗是一座尸山，漫山遍野随便找个地方一铲子挖下去都能挖到一个死人，此话不假。乱葬岗原本就是古战场，后来许多年内人们又习惯把无名尸体扔到这里，导致阴气怨气常年不散，最终成为了夷陵一带所有人的噩梦。仿佛为怨念所深深浸染，这座山岗上的树林枝叶都是漆黑的，从山脚起便筑起了一道余丈的高墙，墙面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，防止人或非人出入。这堵围起了整个乱葬岗的皱墙，最早是由岐山温氏第三代家主建的。由于无法净化此地势如排山倒海的怨灵，只得退而求其次，选择围堵隔绝之法。这面墙曾经被魏无羡推倒过一次，现在这一道是由兰陵金氏率人重建并加固的新墙。然而他们抵达时却发现高墙长长的一段再次被推倒了。魏无羡把花驴子留在山下，迈过石墙的残垣，顺着山道往上走，不多时便看到了一座无头石兽。这尊石兽沉于千斤，镇守山道多年，周身爬满藤叶，凹陷处遍布苔痕，兽头被人以重斧劈下，扔在不远处，示威般地砸了个粉碎，劈面崭新，露出雪白的石胆。再走一段，遇到的另一尊也是被从头到脚劈成了两半。魏无羡一猜便知，这些肯定是当年他身死之后，由众家压在乱葬岗风水穴位上的镇山石兽。这种石兽有镇阴驱邪之能，工艺要求极高，造价也十分昂贵，如今怕是全都已经被人毁坏了，当真暴殄天物。魏无羡和蓝忘机并肩走了两步，无意间一回头，见温宁已经出现了。温宁站在这尊石兽旁低头不动。魏无羡道：温宁，你在看什么？温宁指了指石兽的底座，这尊石兽压在一截粗圆的矮树桩上，矮树桩旁还散布着三个更小更矮的树桩，似乎被大火烧过，都是焦黑的。温宁双膝跪地，五指深深插入土地之中，抓起了一把漆黑的泥土，握在手心，低声道：姐姐。魏无羡不知该说什么，走过去用力拍了拍温宁的肩。在魏无羡的人生之中，有两段极为煎熬的岁月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。他原本没打算要故地重游的，而于温宁而言，乱葬岗更是一个永难忘怀的地方。一阵冷风席卷而过，树海簌簌而响，仿佛千万个细小的声音在窃窃私语。魏无羡侧耳凝神细听，单膝跪地，俯下身，轻轻地对着身下的土地呢喃了一句什么。忽然一处土面微微拱了拱，像是从黑色的泥土里开出了一朵苍白的花，一只骷髅手臂缓缓地破土而出，这小半截骷髅臂婉转无力地扬着。魏无羡伸出一手握住了他，身子压得更低，长发自肩头滑落，掩住了他的半张脸。魏无羡将唇凑到这只骷髅手边，轻声细语，然后静默，仿佛在聆听什么。半晌微微颔首，那只手又缩成了一个花苞，重新钻回地底去。魏无羡站起身来，拂去身下泥土，说道：这几天陆陆续续抓了100多人上来，在岗顶都还活着，可是抓人的人都已经下山了，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。总之小心些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